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1923年，瞿秋白将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歌《国际歌》译成了中文。从那时开始，100年间涌现出了许多爱党爱国的革命歌曲。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到歌唱祖国红梅赞，再到在希望的田野上江山走向复兴等等，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情感寄托。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出版的《百年歌声：中国经典歌曲故事》一书，以歌曲艺术的独特视角，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伟大事业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编辑部的故事特别节目，用歌声讲述党史故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介绍的这本书啊，很特别哈，是一本这个讲歌曲的书。啊，很多朋友会想，那一首歌我们听不就可以了吗？那干嘛还要通过书的方式跟大家来讲这首歌呢？啊，那实际上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歌曲，并不是这个一般的这样的流行歌曲啊，而是我们中国经典的歌曲。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百年歌声：中国经典歌曲故事》。那么到底这本书当中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歌曲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那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九江实业大学的老师戴永汉戴老师。戴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因为戴老师呢身处江西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您来联系，是吧？哎，那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编辑，同时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夏鲁莎。哎，夏鲁莎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啊，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本书哈，《百年歌声：中国经典歌曲故事》。那问一下本书的作者戴永汉戴老师哈，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有一个怎样的想法，就要写这么一本有关歌曲的书啊？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就是这个写书的最初的想法呢，没想到去写这本书，是由一件特殊的事情。虽然我是从小就很喜欢音乐，还是有一点音乐天赋的。我喜欢写词、写曲都写。2010年呢，我这个朋友他在庐山搞了一个庐山中国音乐石刻文化园这么一个工程。这个项目呢，他就邀请我，因为我还是比较懂音乐的嘛。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认识了，中国的著名的音乐大家。因为这个音乐石刻园里面呢。当时2010年嘛，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嗯， 来搞成这么一个项目，里面有100首歌曲，就是100首歌曲，请这音乐家们提的字，比如说歌名呐、相关的音乐方面的这个景言呐、什么名句啊之类的，总共呢刻了100多块，120块，还做了一块呢，就是目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块大型的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那个国歌，这个摩崖石刻。在我们的庐山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的游客如果要去游览庐山的话，是能够看见的， 对，看见 是吧？ 它就在庐山的标志性景点，这个寒风口下面几百米。 项目做完的就是12年6月份这个项目基本上完成差不多了。我就想啊，为了让游客能了解这个园区中的这些歌曲的故事，我在差不多13年就开始编辑整理这么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当时就说就是起名叫石刻园的歌曲故事，让游客们了解这些歌曲。 哦， 在园区里面给游客们发放。 那那个时候仅限于这个石刻园里面所记录过的歌曲， 对对对， 是吧？ 对。后来呢，从这个里面我就发现呢，这个还是可以把它拓展一下。我就想到，再把一些经典歌曲放到里面，还有我们没收录到石刻园的歌曲，再找一些放到里面。 嗯。 然后最后扩展到了200多首，变成了这一本书。这本书开始还起了名字，叫做《红色记忆》啊，叫做这个经典红歌的故事啊等等，都是出了这些名字。最后还是定为《百年歌声》这个名字。 哦， 所以想编这本书的目的，当时现在的意义就跟原来不一样。现在的意义，这个想法就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一系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哎，那这本书啊叫做《中国经典歌曲故事》，那什么样的经典歌曲能够入选？那您现在挑了200多首，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刚才说过，我是对音乐这一块是比较爱好的哈，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就想尽量是脑子里面去筛选，我来找我熟悉的这些歌，这是最早的。后来我发现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标准，经典歌曲既然是经典，那就是经过历史沉淀的啊，所以我的标准呢，一个是被广泛传唱、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些经典；第二呢，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些歌曲；第三就是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的这样一些类型，比如说八一起义啊。虽然这个歌八一起义的歌传唱度并不广，包括我们江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首歌，但是它记录中国共产党重大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这个还是把它放进来。第四就是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中的录入了这个史册的这些歌曲，当然呢也有个别的经典的歌曲我没有录入进来的，也深表遗憾。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些歌曲里面有这么多200多首歌，因为每一首歌都需要有自己的故事嘛，对吧？这相关的材料您又是从哪里怎么收集到的呢？ 故事的主要来源，因为这些作者、词作者、演唱者，或者说是这些歌曲产生的或者是传唱的当时的一些当事人，那么这些人我跟他们进行了根本的一些拜访或者是电话采访啊，这是一个主要来源。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位吧，我们当时也想到这些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大，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可以说文化遗产，我们要抢救要保护，这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其次呢，就参考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啊、报刊啊、杂志上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把它整理好以后就变成了故事，采访的也好，我在报刊上看到的也好，经过这些整理以后，我就再把这些编好了的这些故事寄给当时的词曲作者或者演唱者，然后这些老师们经过他们的修改啊审定以后又再寄回给我。实际很多老师对我们这个事情很支持，比如说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跟我们合影留念啊，还给我们这个书题词啊等等，也是相当大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真的是哈。那这样的工作可以说每一首歌的比如说有的是演唱者，有的是词曲作者哈，他们有可能身处中国不同的城市，那他们呢有的时候可能也非常的忙碌哈。那您这些歌曲故事的收集工作，包括歌曲的这样的整理工作，是不是耗费了您很多的时间，花费了这个很大的精力啊？ 对，这些老师们主要最多的是在北京，其次是在上海，然后就是我们的南昌，前前后后这个都出来到出来，一共花了7年时间。实际上这个采访的时候是一个，集中时间，我在北京就住了20多天，集中采访的实际上是，就是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你家，约这个约那个，然后有一次 我记得路上堵车，我约好了古建芬老师。 哦， 最后他等了我很长时间，等了时间，我们等我赶到的时候，他有事出门，刚好上电梯，他出门，我进门就碰到了，那次就没有留影。最后是电话采访，跟他一打电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啊，啊，这是古建芬老师80多岁这么支持我们。 那这7年的时间，您收集了这么多，然后花费了这么多的精力，现在我们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想问一问编辑哈，就是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如何知道，哎，戴老师打算要写这样一本书了哈？编辑又是怎么跟戴老师取得联系的？这块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那这个呢是，我到社之后。就是我们社里的一位老师，说小夏有这样一本书稿，你看一下，跟你这个专业方向，你的图书方向还是比较吻合，比较符合，你看是不是感兴趣？他，你先看一下稿件。当我拿到书稿之后呢，当时就是很醒目的，四个字，百年歌声。 嗯， 当时我就从中提取了两个关键词，百年和歌声。刚好2021年在我们党的百年诞辰之际吧，我就觉得出版这样一本书，首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所以在考虑之后，然后就跟戴老师取得了联系，我们就共同来去商讨这本书的出版呀，这样一些事宜。 那戴老师等于说是您刚开始也是主动把您的书稿寄到了这个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是吧？ 对，因为我也是浙江作协嘛，就是作协的主席呢，他推荐我青年出版社里有一个主任嘛，他在那边把这稿子贴过去，应该是2020年的4、5月份的，5月份那个样子大概是。 哦，就那时候2020年的4、5月份，其实您书稿已经基本都写完了。 对，但是不是后来还是经过了这个编辑的费心的一些我们自己的调整，一些改。这些具体工作实际上要感谢小夏编辑的他的辛勤付出，他在这块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辛苦。 那问一下这个夏鲁沙哈，那您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主要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其实与戴老师始终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除了在基本的编校工作之外呢，比如在基本框架架构、曲目调整还有内容编辑等方面，可以说一直都是跟戴老师在与他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中有了最终的内容呈现，也是有感而发吧。在编辑文本的同时呢，就是我也会经常写一些书评、感想之类的这样一些短文，随时去记录下自己的一些心得啊，现在有几篇也已经是正式发表了，也是想作为这本书的编辑，也能力所能及去为它的宣传和推广做一些努力。 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在这个曲目的这样的编排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是吧？那您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在书里面所看到的，因为已经是成书了，已经看到这个现在最终的样子了哈。那么最初的时候，您作为编辑都调整了一些什么样的曲目呢？ 比如说，在最初的稿件中，这本书是以时间顺序，以这个中国近代史啊，中国音乐史这样一条主线去编排的，但是书中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有些歌曲它的排列是根据历史事件的这样发生的一个进程，去排列，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现代的歌曲，它的创作的年份跟它实际去演出的时间不在同一年，有一些甚至说可以说跨度特别大，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基本上是统一为以它演出对外呈现的这样一个时间为主。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因为这书里面有很多很有代表性的歌，而且很多歌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哈，您能够挑几首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这些歌曲里面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因为这首歌呢为什么印象深呢？也从小就熟，而且我本身是出生在长江中间的一个长江第三道岛上，一个江浙岛。我从小就是泡着长江水长大的。 啊，小时候哈，每当我在江堤上看到长江啊，看到扬帆的那种船只，就会联想到啊，唱起我祖国这首歌，所以心中当时就充满着无比的自豪和自信。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对， 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角，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分明就是写我的家乡嘛。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真正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本身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浙江，写的就是我们家乡长江两岸的情景。 哦，写的是长江、 是当时，对，当时的情景就是词作者在九江第一次看见了长江时的这种印象。这个故事当年乔羽先生他是在上甘岭电影拍完的时候，大概是56年夏天，导演就想请乔羽写一首这个主题曲。乔羽先生当时是在江西的赣南体验生活，导演拍电报让他回去到长春，他回去以后他一下子就不知道从哪开始写，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写法一般都是比较那种英雄气概， 对， 那种比较勇猛刚强的这些歌词嘛， 是， 但是他被导演逼的也没办法，好几天都拿不出来。这个他突然想起来，我这次来江西啊，我第一次看见长江，哦，那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是祖国这么好美好的景象，所以把这首歌就给了导演。导演呢当时一看，哎，挺好，啊，就是他。这个导演问他，你既然是写长江，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涛宽呢？波涛涌啊，写这个大的长江气概啊。乔老爷子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说是写长江，可能很多人没到过长江，没有印象，但是他写一条大河，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你的家乡前面有一条小河也是一条大河，所以每个家乡都有一个母亲河，所以就感到很亲切，好像就是写自己家乡一样。当然我很荣幸，这首歌正是我家乡的长江。 那您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像《国际歌》这样的一首歌，是放在了这本书的非常靠前的位置哈。 它的产生的历史在前面嘛，它是1906年传入到俄国的，20年代初期，瞿秋白把它从俄文翻译成中文。这个歌是第实际上地位很高的。我们共产党成立以来，从党的三大开始，一直到19大，每次开会、闭幕式上，都是要演奏或者是演唱这首歌，因为这个歌里面。也就是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英特纳辛纳尔一定要实现，这也是警醒我们共产党人嘛，我们的任重道远，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没实现。 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像《红梅赞》这样的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哈。那么这样的歌可能很多朋友包括年轻人啊，哪怕记不住歌词，但是这个旋律也可能会张口即来。那么这首歌呢也毫无悬念的哈收入到您的这个《百年歌声》这本书当中去了，是吧？啊，那么《红梅赞》您觉得这首歌的意义在于哪里？ 这个歌的话让我们小夏来讲讲吧，他特别喜欢这个歌。 啊，是吗？ 好的好的。我对《红梅赞》这首歌印象还是比较深刻。 嗯， 因为它呢是根据小说《红颜》改编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 对，嗯， 《红颜》呢是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拳头产品，三红一创之一。我也是在看书稿的过程中吧，也了解到了一些。根据曲作者杨明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是受到毛主席诗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启发，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后来呢他又经过了反复修改试唱，最终定稿，成现在的《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可以说江姐的革命事迹和英雄形象影响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几代人。 哎，你二位知道我特别喜欢哪首歌吗？这本书里面的歌太多了哈，可能一时很难猜。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英雄儿女》那个电影里面的《英雄赞歌》。 对对对，那个歌也是很好的 啊，因为那首歌呀， 特别好， 旋律非常的好，而且尤其是到了副歌的部分，让人听起来心潮澎湃。虽然也是讲 对对对 讲抗美援朝那一段历史的哈，那么其实那首歌第一传唱度很高，第二呢，它的旋律也好啊，而且它让人听起来非常具有那样积极向上的力量，能够给人以鼓舞。像这样， 对，它特别是那个后面还有一句话，特别是后面那几句那个副歌，跟你刚才说到的， 对， 是吧？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生命开鲜花，确实是这个事实，了不起。 其实这样的歌很多很多，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就200多首歌嘛，其实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歌曲哈。那么像这些故事是不是您在收集的过程当中也是往往被歌中的故事所感动？ 那是肯定的，他们本身就是很感人的故事。因为这些歌哈，有很多歌曲都是表现党的重要历史的节点，这些歌让人记忆也是非常深刻的。比如说秋收起义歌，他写的是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呢有了第一支工农武装，他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决心和能力啊。三湾改编，那个时候就有一首歌《三湾来了毛委员》，他是表现三湾改编的党的建军的方略，也是表现党的军队接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魂呢。他是标志着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形成，是吧？从而开辟了一条夺取中国共胜利的正确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意义。然后到了这个古田会议以后，三大纪的八项注意啊，它只是体现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的严明的纪律，是吧？有了这样的纪律的军队才会胜利，等等，这几个太多。比如说十字红军反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实力，红军因为左倾的路线影响遭受了挫折，被迫长征，是吧？是很悲壮的一个画面，这也是节点吧。那到了遵义会议，方光辉这个歌，虽然这个歌也是后面才创作的，65年才创作的， 他是提醒当时遵义会议的，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遵义会议召开，晚届的革命的，晚届的党，是吧？这又是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歌，游击队歌，比如到敌人后方去，这一个又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的策略和智慧。我们应该怎么去抗击日本侵略者？是吧？毛泽东的这个任持久战，是吧？不能速胜，也不能速亡，它一定是一个持久、全面的人民战争。然后再下去还有这些歌，记录陕甘岭边区军民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那就军民大生产。这个我小时候就是二年级时候我们就学过这个歌，当然还有表演新中国新面貌的《国产祖国》，还有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歌》，还有这个再往后面来和改革开放的其他初步成效的在希望田野上。 这里还有一首歌哈，就是我也很想在节目当中提一下，就是网络上有一首歌啊，就恭喜恭喜恭喜你，这很火哈，好像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去唱一下哈。但是这首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年歌曲哈，我们才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首这个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啊，这个很让人觉得意外。这首歌到底它的是怎么来的？ 这个歌呢，就是2013年，应该是3月几号，我记得是，反正是3738、39这三天，我在上海去拜访一些老师。当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呢，就拜访了那个陈刚老师。陈刚老师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那陈刚老师的父亲呢，就是这个歌曲《恭喜恭喜》的作者，叫做陈歌星。他也是当时一大歌王啊，他是相当不错的，写了很多歌。那么在这个跟陈老师交谈之中呢，他也提到了，他父亲写了这么一首歌，《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们很知道，我们很清楚，这歌我都会唱。就是不知道这个背景，所以当时他一提啊，就我就眼睛就为之一亮，是吧？其实在我在跟小夏在交流的时候，说到这个歌的时候，哎，他也是这种感觉，感到很吃惊， 是吧？刚开始你也 现在 是 知道，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首歌，我们往往是，它会让人感觉到一种节日的氛围， 对， 比较喜庆。尤其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常能听到？在每年春节的时候，重大节日的时候，对，非常喜庆的一首歌。但是当我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确实也是眼前一亮，也是没有想到，才知道这首歌是为表达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创作的，才对他的创作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认知。但是就像书中所讲述的吧，他的风格确实也十分现代，如今听起来也没有过时的感觉。 对，我一直没有想到说这首歌居然是创作在那么久，几十年前。我以为可能就是改革开放以后80、90年代，或者说是更晚一些创作的歌曲呢。 对对。 但实际上这首歌创作于什么时候？我想问一下戴老师。 他就是45年嘛，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嘛，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 创作了这首《恭喜恭喜》。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和歌相关的故事哈，那我也想问一下二位哈，就是我们通过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到底想向我们的读者啊，我们的受众表达一些什么，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一些什么。我们先请责编啊，先请这个夏鲁莎跟大家讲一讲。 当时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百年歌声》它的副标题是中国经典歌曲的故事，我也曾经跟戴老师探讨过，经典二字对于歌曲的它这样一个含义是什么。换一种说法呢，就是什么样的歌曲我们才可以称它为经典。所以在选曲上呢，就经过了几轮多次的筛选，最终是选定了现在的215首。这些歌曲首先是我们党成立初期的革命歌曲的代表作，还有就是在100年间产生的那些爱党爱国至今仍然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还有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赞美作，以及后来各个时期各个年代像我们从娃娃就开始学唱的那些经典儿歌等等等等。这些歌曲我认为它是具有很高的美誉德育价值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说到这里，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曾经我是一再想到了一些相关的选题视角，像我们 今后是否可以与特色思政、课程思政做一些结合？是否能，以歌曲艺术的形式探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选题？ 那么下面我们再请到这个戴老师跟大家说说啊，您希望通过这一本书让读者了解到一些什么？您又想向读者表达一些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想表达的观点，或者说我们想让读者来了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还是一个主流的文化，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然后人们的生活这么样的改善。你看我的家乡在江西九江，这个地方是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地方，可能有好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的。八一起义只知道在南昌，实际上八一起义的策划地就是在九江，他策划是在九江城内啊那个湖中一艘小船上完成的，我们也称它小华子会议，也称它叫做建军红船。这个船虽然现在不存了，而且当时的起义部队两支主力军，一个是叶挺十一军，一个是贺龙的二十军，当时就住在九江，所以这个策划以后准备八一起义的时候就从九江开拔到南昌，跟南昌的其他的部队包括驻德的部队等等一起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红色传统。第二红色传统就是秋社起义，它是在江西湖南的边界，毛泽东领导的。但是我们九江有一个偏远的县，就是靠近湖南的，就是在西边的县，当时秋社起义部队也是在那边打响，而且秋社起义中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是在我们秋社县升起来的，这是中国的真正的第一支我们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是红色的资源。所以我们革命歌曲啊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建立了党的伟大精神和工作作风，它也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我们熟悉了这些革命歌曲啊，了解了这些歌曲的故事，可以说就能大致的清楚党史的基本的脉络。 没错。 那么我们在当下正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所以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一种艺术的方式来重温党的百年历程，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的想要表达的一些。那么我通过这个书的出版以后，我还备了一堂这个课程，叫做歌声中的党史。 您是要讲给您的学生是吗？ 对，不仅仅是学生，我已经在本地的一些单位开始先讲，我想这样长期的去讲下去。这个以史创歌，以歌叙史啊，这么一种形式，所以让人们在感受经典歌曲艺术魅力的同时啊，来感悟党史，特别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牢记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岁月。 没错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戴永汉戴老师和我们的编辑夏鲁莎，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了《百年歌声：中国经典歌曲故事》这本书背后的这么多的感人的故事。好，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